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091集，鱼尾渡。别过梅氏兄弟，众人回开封府。展昭见左右无其他人了，就问白玉堂， 那把弓有什么问题？ 虽然是把木弓，不过雕刻的还算精美。 然后呢？ 然后就是那把弓和那位黄石玉铺的老太太手里的拐杖花纹相似。 展昭仰着脸回忆了一下刚才看到的情景，他只是那么瞥了一眼，还真是没注意到。不过白玉堂记性向来很好，他觉得像就应该是像。 那个老太太不是说和那具无名男尸有关系吗？ 赵普边说边一把拽住要溜达到一旁去的西谷路。 难不成他还跟我表兄有关系？ 这倒是不清楚，你表兄的功也不是自己的，是先皇赐给他的。 说起来是哪位先皇？ 我父皇吧，应该不是我皇兄。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难不成那位老太太跟先皇有点什么关系？展昭和白玉堂都瞧着赵普，那意思好像是在问你爹风流吗？ 这我哪知道去。 聊着天，几人路过了太白居门口，西谷路就说饿了要吃饭。赵普拽着他往回走，说是开封府给他包了羊肉馅饺子。西谷路眉开眼笑，展昭和白玉堂才算明白，感情饺子是给他包的，看得出赵普挺疼这兄弟。 公孙呢？ 在九王府呢，我姨妈有些老毛病，偏头疼啊腰疼啊什么的，让那书呆啊一次性给治了。 西谷路听到了赵普的话，一歪头， 谢给俺娘治病啊。书呆，大姑，你不是最讨厌书呆了吗？ 这个书呆不一样啊。 这么不一样啊？ 这个书呆是我的人。 赵普一拍胸脯，展昭和白玉堂下意识的嘴角轻轻一抽，心说你也就公孙不在这儿，嘴上占点便宜，碰上公孙又要挨揍了。 哦，大姑，你成亲了？ 西谷路睁大了眼睛。赵普一撇嘴， 哎妹，八卦儿子有了。 哦，大姑好厉害，我急儿呢。 你急儿叫小细吉，出去玩了一会儿回来。 哦哦哦，小细吉啊， 是小良吉的竹马。 哦，小良吉也在这儿， 回家歇啦，过几天就来。 展昭和白玉堂听着赵普跟西谷路南腔北调的扯，心说该不会这一口古里古怪的汉话是赵普教给他的。众人回到了开封府衙门，就见梅烈的轿子已经不在了，大概已经回去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另一圣轿子，应该是太师府的。进门果然太师来了，和包大人坐在院子里，桌上放着那个鱼尾的玉枕头，还有一叠书，太师正捧着枕头研究呢。众人进院子刚好听到太师说话， 不像是这个朝代的东西，更像是古物，也不记得之前在宫里见过呀。 多古，前朝？ 应该还要早吧，这碧玉做工精巧，不像是拼接的，倒像是整块抠出来的，里头的瓤不知道是整玉还是石料。 见展昭他们回来了，包大人就招招手，同时好奇地瞧着赵普身后进来的大个西谷路。展昭刚过去，包大人就指了指太师手边的那些书，展昭有些不解，太师嘿嘿一笑， 嘿嘿，没准你们破案能帮上忙。 展昭拿起一本先道谢，翻看后发现上边都是些人名，就不解地看太师。 太师，这是什么？ 哦，四五年前出入皇宫的人的记录，还有他们进宫干嘛之类的一些记录。 皇宫管事的给过我们名录了呀。 皇宫管事记录的跟太师找人记录的怎么一样啊？ 展昭和白玉堂都疑惑。赵普到了石桌边坐下，拽住要去参观喵喵楼的西谷路。 管事那头的记录都是官方草草写的了事，从正门出正门进，人家才会让你登记个名字。太师是找宫里的丫鬟太监宫女还有侍卫暗中记下的，这叫眼线，比官家的介绍那可是详细的多了。 展昭和白玉堂了然，感情是太师在后宫安插的眼线呢，连这个都拿出来了，可见太师也是想尽快解决这案子，少给闺女添麻烦。展昭翻看着那本名录，虽说皇宫不是谁想进就能进的，但每日出入皇宫的人真心是不少。因为命案是发生在四五年前，因此太师拿来的这几本厚厚的簿子，只是记录了四年前和五年前这两年内出入皇宫的人。这名录相当杂，除了被皇上召见进宫的官员之外，还有下人的更替、侍卫轮班、进出修缮房屋的工匠、每天往御膳房送菜的农户，还有各种官员带进去的学生等等。展昭翻得眼花缭乱，觉得简直大海捞针。就在众人认真看名录的时候，西谷路伸手拿起了那个鱼尾玉枕看了起来。展昭瞄见了，赶紧拍了一下赵普，对他一努嘴。赵普一惊，心说这枕头可是玉做的，脆着呢，西谷路愣头巴脑的不分轻重，可别给捏碎了。 别动。 赵普一指西谷路，西谷路一愣，那枕头就从他手上掉下来了。幸亏展昭眼疾手快，伸脚一勾，在玉枕落地砸碎之前勾了起来，捧在手里发现完好无损，才松了口气。连带着包大人、庞太师和赵普都松了口气。白玉堂继续翻书，再一次觉得欣慰。天尊其实也是很乖的，起码不会失手砸烂什么东西。赵普想着，还是把西谷路送回九王府，让古烈清看着。却听西谷路突然开口：“ 大哥，这个枕头是说鱼尾肚不？ 好好说话。” 这个枕头是说的鱼尾肚吧？ 鱼尾肚？鱼尾肚是什么？ 白玉堂拿着枕头不解，展昭也看赵普，赵普对西谷路勾了勾手指， 说明白点， 什么是鱼尾肚？ 连包大人都好奇地看着西谷路，西谷路一双眼瞪得老大，瞧着众人， 你们没听过？ 众人都摇头，西谷路一脸的不相信。 你们媳妇没骂过你们洗了要过鱼尾肚啊？ 众人嘴角抽了抽，最后望向太师和包大人，这里就包大人和太师成亲了。包大人一摊手，他媳妇大家闺秀，温文婉约，哪会骂人呢？成亲那么久都没听他大声说过什么话。太师挺挺胸脯，那意思他家夫人们一个两个可温柔了，哪里会骂人？ 鱼尾肚是骂人？哪里的方言？ 我姐夫跟我姐吵架的时候经常边哭边说他这样要去鱼尾肚的。 嗯，你姐姐哭着跟你姐夫说，还是你姐夫哭着跟你姐说呀？ 当然是我姐夫哭着跟我姐说了，我姐姐哭那还得了啊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一旁端着茶杯的赵普跟二人解释， 古烈族是女主外男主内的，男的都不是娶的，而是嫁的。 哦， 而且古烈族女的天生身材娇小，但是力气很大，而男的大多数是身材魁梧。 说着赵普一指西谷路， 就跟这款式似的。所以啊，去逛石城逛一圈最好看的就是夫妻吵架，一个身材娇小的丫头坐在门口抽水烟生闷气，一个巨大的汉子在一旁抽抽搭搭的哭。 展昭和白玉堂认真想象了一下那场面，莫名想去狂石城逛逛，应该还蛮好玩的。想到这里，众人又去看西谷路，这位难道未来也是要嫁人呢？ 你兄弟难道是被当闺女那么养大的？ 那狂石城的姑娘们得多汉子呀。 赵普让展昭逗乐了，摆摆手， 他娘的确是拿他当闺女那么养，明白那意思吗？ 意思就是中原人拿闺女当儿子那么养，同样的效果，是吧？ 哎，俺要娶个中原的姑娘，要那种会小小声叫相公，不让相公洗碗的。 西古路胸脯拍得啪啪响，赵普抬手拍他头， 瞧你那点出息。 要不然我们还是接着说鱼尾渡的事情。 包大人将众人不自觉发散开去的思绪拽了回来，赵普点头对西古路勾了勾手指。 鱼尾渡 就是打个比方吧。 众人都点头，西古路一指白玉堂， 你是相公。 白玉堂没什么表情，西古路又一指展昭， 哎，你是媳妇。 哎，为什么我是？ 展昭眨了眨眼歪头，只是展昭还没说完，身旁赵普、包大人和太师都嘘了一声，那意思别打岔。展护卫磨牙，五爷就坐在他对面，端着茶杯慢悠悠喝茶。西古路指了指白玉堂，看展昭， 他对你不好，出去找了别人。 闻言，展昭一边眉毛挑了起来， 然后被你发现了，你们两个吵架，你就可以骂他，洗了腰子鱼尾渡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